平安北京旧事，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，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，人人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 演出开始了。 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 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我说单位同事小娟啊，这几天下定决心要减肥了，可是她又吃不了这节食和运动的苦，所以她打算用减肥药来实施她的计划。但是小娟一想啊，便宜减肥药都没效，有效果的减肥药又太贵，她觉得老公肯定不舍得给她买。就当小娟忐忑不安的向一向小气的丈夫提出这个请求的时候，没想到丈夫是一口答应。小娟非常高兴的对丈夫说道， 亲爱的，你可真好，我刚才还怕你舍不得给我买那些药呢。 听到小娟的话，丈夫回答道， 嗨，这没什么，这简单一想我就想通了。你想以前你买的那些特贵的衣服现在穿不了了吧，我要再不同意你减肥，那咱家损失不就更大了。 从前有这么一位年轻的牧师，他想先去做几个月警察来锻炼一下自个儿的勇气，这样有助于克服他以后布道的时候容易紧张的这个毛病。于是他就报名参加警察选拔考试，体检通过之后他又参加了面试。为了考察一下这位年轻牧师的快速应变能力，警察局的面试考官向他问道， 假如你在执行任务的时候需要你驱散疯狂的人群，你会怎么做？ 年轻的牧师想了想然后回答道， 报告警官，我会立刻拿出募捐箱让他们捐款。 话说有这么两个女的是好朋友，不过呢有很久没见面了，这天他们俩碰上了。 好长时间没见面了，你知道吗，昨天晚上我未婚夫对我赞不绝口，他说我有天使般的容貌，魔鬼一样的身材，而且说我聪明绝顶，还善于持家，最后他告诉我他马上就想跟我结婚。 那另外一个女的听了他的话之后摇摇头说， 我劝你最好还是别嫁给他。 为什么？ 为什么？因为在结婚前就一句实话都没有的男的，他绝对不会在结婚之后对你好的。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这天当丈夫的陪自个儿太太去商场买抽油烟机去了，挑了半天这当太太的还是举棋不定，于是只好参考丈夫的意见。 亲爱的，挑这么长时间我都挑花眼了，你说到底咱们挑个什么牌子抽油烟机好呢？ 丈夫回答道，我前阵在电视里看一广告，那牌子叫什么经理牌，我觉得咱们就应该买经理牌抽油烟机。 为什么呀？为什么非得买一经理牌的呀？多难听啊。 哪难听啊，我觉得挺好听。你想想，第一，人家在电视台做广告肯定是一名牌，第二，你得想想这里逻辑关系，你平常在单位给谁干活，是不是都得给经理干活，那怎么着你回家之后不是也得让经理帮你干点活不是吗？多合适。 索菲亚女士是一个女强人，经常整个周末都要开商务会议。有一回在商务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，她想给家里打个对方付费电话。这索菲亚六岁大的儿子 Max 接了这通电话，她听到听筒那头一个陌生的声音对她说道： 目前索菲亚女士正在线等待，您愿意付费吗？ 小 Max 听到了这个声音之后，把电话往茶几上一扔，疯了似的冲进了父亲的房间，冲着父亲就大声喊道： 爸爸爸爸，不好了，你别看书了，好像妈妈被别人绑架了，他们正在打电话要钱呢。 让幽默为心情插上翅膀，让歌声与欢乐一起飞翔，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花叔这天当爸爸的又看见了自己孩子的成绩单，于是他就把自己孩子叫到跟前，启发式的问道： 儿子，今天我们来个换位思考，假如爸爸我考试不及格，你会对爸爸说什么？ 我会跟你说，失败是成功之母，没什么好怕的。 那爸爸要是第二次考试又不及格，那你会说什么？ 我会跟你说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没什么大不了的。 听到这儿，这当爸爸都有点着急了，这孩子不开窍，于是他只能继续问他： 那要是爸爸第三回考试还是不及格呢？ 那要是您连续三次考试都没及格，那这恐怕就是遗传学方面的问题了，这个我不懂。 已经好远了，腿也有一点累了，我们都不知道路多远，走到何时才歇一歇，不如就现在吧，让我们都停下，但是在休息后我们还不知道继续走的理由。雨都停了，天都亮了，我们还不懂这爱情路究竟带我们到什么地方，是要持续仍旧珍惜，还是回到原地？如今此刻的我的确是有一点疲倦。哦，不知道路多远，走到何时才歇一歇，不如就现在吧，让我们都停下，但是在休息后我们还不知道继续走的理由。雨都停了，天都亮了，我们还不懂这爱情路究竟带我们到什么地方，是要持续仍旧珍惜，还是回到原地？如今此刻的我的确是有一点疲倦。天 这爱情路究竟带我们到什么地方，是要持续仍旧珍惜，还是回到原地？如今此刻的我的确是有一点疲倦，如今此刻的我的确是有一点疲倦。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有这么一天，在茫茫的大沙漠里，一位探险家他挣扎的走到了一个骑着骆驼的阿拉伯人身边，他问阿拉伯人： 先生，请问到最近的公路怎么走啊？ 阿拉伯人慢悠悠的回答道： 沿着这个方向一直往前走。 听了阿拉伯人的话，这个探险家非常高兴，他继续问道： 沿着这儿一直往前走，那然后呢？ 然后当你走到下个星期二的时候，向右一转就到了。 这天晚上，单位同事小王陪着自个儿老婆逛街去了，在商场里头，老婆看见了一件特别贵的衣服，小王财迷，没同意老婆买，老婆生气了。后来经过小王不懈努力，老婆终于破涕为笑，可是老婆提出一新的要求，小王必须背着她回家。小王没办法，背着老婆就往家走，走了五六分钟，眼瞧小王撑不住了，突然在路边上一辆崭新的黑色奥迪车停在了他们身边，车窗落下来之后，一个人探出头来对小王说道： 兄弟，不好打车是不是？没关系，我车里空着呢，后排座特宽敞，你先把你媳妇抬上来，是不是要生了？快快快，救人第一。话说今天开春之后啊，风是比较大，有一天小林同志开着自己的私家车上路了，他刚上路没多久，他就发现路边有一女的沿着便道一直奔前跑，好像是在大风当中追着他。他再一回头看自己车前头的时候，又可不得了了，突然在公路上发现了一只毛绒的小狗。可说时迟那时快，这时候小林已经来不及踩刹车了，只见那毛绒的小狗一下子就给卷到他车底下去了。这小林反应还算快，立马踩了个急刹车，下了车之后他马上就回头向那个正冲着他跑过来的女的使劲道歉： 呦呦，大姐，真对不住，我刚才确实没留神，你看这不能怪我吧，自个儿往底下钻的，我下回一定注意，您就原谅我这一回了，行吗？ 听到这儿，给刚冲着他跑过来那女的不依不饶，揪着小林脖领子大声喊道： 下回你还想着下回是怎么着？我告诉你，我那假发是新买的，你赔也得赔，你不赔也得赔。 有这么一位天文学家劳森先生的女儿，她是大学一年级的新生。有一次她在给爸爸写信的时候，信中谈到了劳森先生的老本行，那就是天文学。女儿在信里是这么写的： 爸爸，您总以为从前您给我讲星座的事儿的时候我没用心听，其实我用心听了。前几天晚上，我和我的一个普通朋友出去散步的时候，我就把北斗七星和猎户座指给他看了，您知道了这事儿一定会很开心的吧。 过了几天，女儿就收到了爸爸的回信。回信中，劳森先生是这么写的： 我的确很开心，乖女儿。前天夜里，我和你妈妈也出去散步了，而且我们也看到了北斗七星。 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猎户座，因为每年的这个时候，猎户座要到凌晨一点以后才会出现，所以你一定要跟我说实话，你的那个普通朋友他到底是谁？ 从前在龟兔赛跑那天啊，这兔子很快就跑到乌龟前头去了。这乌龟啊，一边往前爬，是一边往四周看。突然呢，他就看见一蜗牛在他身边慢悠悠地爬。于是，这小乌龟冲蜗牛说道：“ 蜗牛，你爬到我背上来吧，我驮着你走。” 这蜗牛听到好心的乌龟这么说呀，就非常顺从地爬到了乌龟的龟壳上。就这样，这乌龟驮着蜗牛啊，再往又开始往前走。没过一会儿啊，这乌龟又在路上发现了一只大蚂蚁，他又对这大蚂蚁说道：“ 蚂蚁弟弟，你也爬到我背上来吧，反正我比赛输了，驮俩也是驮。” 这蚂蚁听乌龟的话，也想少跑路，于是也乖乖的爬到了龟壳上。刚一上龟壳啊，他就发现了早已经在龟壳上待了很长时间的那只大蜗牛了。还没等这大蚂蚁打招呼呢，只见蜗牛神情紧张的冲大蚂蚁喊道：“ 嘿，找死呢，赶紧往后边爬，系好安全带，这家伙跑得贼快。” 话说这天在街上俩家庭主妇碰见了。 你儿子最近还好吧？ 哎呦，别提了，真是家门不幸，他真可怜。他讨了个老婆，可是他老婆懒得要命，而且最可恶的就是每天早晨他还让我儿子把早餐端到床上给他吃。 真是太不幸了。那你女儿现在怎么样？她还好吧？ 说到我女儿嘛，她的情况就不同了。她嫁了个特勤快的丈夫，她丈夫从来都不让她做家务，什么做饭、洗衣服、扫地、带孩子的事都由她丈夫一个人包办了。而且最让我高兴的是，她丈夫每天早晨还会把早餐送到她床上给她吃。 夏天的风，天上的星星笑，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，不能觉得足够。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，要怎么收藏？要怎么拥有？如果你快乐不是为我，会不会放手？其实才是拥有。当一阵风吹来，风筝飞上天空，为了你而祈祷，而祝福，而感动，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最痛。那天你和我那个山丘，那样的唱着那一年的歌，那样的回忆那么足够，唱着寂寞。 祈祷，而祝福，而感动，终于遇上，已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刺痛。当一阵风吹来，风车飞向天空，为了你而祈祷，而祝福，而感动，终于你身影消失在人海尽头，才发现笑着哭刺痛。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，要怎么拥有，如果你快乐再不是为我，会不会放手，其实才是拥有，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，知足的快乐叫我忍受心痛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